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每天都见他，探访圣方谷中花，折朵小兰花，低声唱歌不说话。我想俘虏他，然而又怕惊扰他，我的心繁琐似乱麻。花梦蝶细数落叶，冷傲眼光比霜雪，风中去呆看谷中的冷雨。一页页无意像蝶，对着晚风低声说，情倦了，许我谷中轻轻歇一歇。每天都见他，探访圣方谷中花，折朵小兰花，低声唱歌不说话。我想俘虏他，然而又怕惊扰他，我的心繁琐似乱麻。小兰花，低声唱歌不说话。我想俘虏他，然而又怕惊扰他，我的心繁琐似乱麻。每天都见他，探访谷中小叫话，像个小傻瓜，只偷看他不说话。要想俘虏他，柔情蜜意加一把，动听的情歌再唱吧。心热烈，眼光热烈，要用爱火解相思。情渐暖，冰冷面貌渐渐变亲切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
这世界最困难是爱，我已有这份爱，要是我们愿意去延续到未来。我想借你我的家，就像幸运木马，你我珍惜它，终于开满花。我想我们在一起，快乐在一起，就是永远完美，活在这里便再没是与非，不会再自卑，当我抱负是爱你，未必不可以飞。我想我们在一起，快乐在一起，日夜眼看着眼，浪漫这个字眼就会满天飞，怕太欢喜换不到一口气，让我先深呼吸再望你。 在你

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相识只伤心人生，相恋只知多怨恨，原来情更深，伤口更深。只想一天可放心，只想一天不再问，我与你应不应依恋一生，仍然望你接受我，我亦只是上瘾，风波接近，到底怎么可抽身？谁能尽弃世上一切去做快乐情人？即使有泪，已是没遗憾。相识只伤心人生，相恋只知多怨恨，更爱你更多一份痛心。终于今天不再等，终于今天不再问，我厌了红着泪眼做罪人。无论是爱与被爱，也是寸步难行，风急雨劲，哪可守得稳痴心？谁能尽弃世上一切去做快乐情人？只好接受，这叫没缘分。风急雨劲，哪可守得稳痴心？谁能尽弃世上一切去做快乐情人？只好接受，这叫没缘分。无论是爱与被爱，也是寸步难行，风急雨劲，哪可守得稳痴心？谁能尽弃世上一切去做快乐情人？只好接受，这叫没缘分。 处扑面觉冰冻，泪已沾湿悲伤的眼中，心中泛着旧日短长梦，让往昔消失于风雨中，即使以往片段更伤痛，让这凄凄清清的冷风吹走旧日颓丧旧梦，不会知不会懂心已寒，失意中悲愤中谁会懂，难道世上全是这样全被你操纵，越是逃避越是情痛越伤痛，不想这生忧郁半生再失意空洞，仇恨恶梦雷电震动全部似失控，刀光背影风声如声渐相拥，仿佛这刻心中斗争演绎全美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狗吸尘器品牌代言人杨洋。双十一要到了，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、性能更强的小狗 T 十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，更有多重好礼，快来和我一起买买买！ 2018名校校友游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从上海出发，开启一场5400万的千人游轮之旅。国际政要、政商名流与名校校友将共同参加多场主题论坛，实现智慧融合，推动多维连接。咨询电话010-5158-1108，010-5158-1108。 安迪，你都怀二胎了，工作没耽误，状态还这么好。 我一直吃燕窝，以前自己炖太麻烦了。我现在吃小鲜炖鲜炖燕窝，零添加保质15天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冷鲜配送，省心又放心。

是那伤感的记忆，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。 最难以承受的是每次在康复中所经历的一种心理的压力，当一旦受过伤之后，实际上那边是有一个记忆的，在受伤那一下的疼痛，当我们再去重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边有这样一个阴影会过不去，这是我们最最最最痛苦的地方。 演员秦海璐， 其实到现在为止，我都没有办法去标榜说什么是真正的演员，我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。对于演员来讲，他需要太庞杂的积累条件素材，我是觉得说当你在演戏的时候得到认可，它是一种快感，但是得到自己的认可，那个愉悦的心情，我觉得是在25岁以后我才得到的。 企业家马云， 到这个世界你不是来做事业的，人生到这个世界来享受，来经历，来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我们这些人也要明白，我们去像我当老师出身能够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毕竟从来没经过商业训练，在整个社会的趋势下面，团队的帮助下面，整个运气不错，我们走到今天。运气不可能永远伴随着你，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把运气不断的延续下去，最好的办法是把机会给别人多一点。所以我自己觉得呢，给年轻人多点机会，就 是给自己多点机会，更何况未来的时间还挺好，我可以做更多我感兴趣，过去的二十几年很多事情我想做没时间做，没有机会做，也没有能力做，但我今天我觉得我有时间，我有机会。 969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光大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，超常规思维体现在两方面，一是要大幅增加财政赤字，而且是政府发债支持的赤字，同时赤字增加主要落实在减税而不是增加政府支出；二是在紧信用环境下，央行松货币应首先通过支持宽财政发力。中国央行已向中债增信提供100亿元，为民企发债提供增信支持。九月下旬以来 ，A 股市场震荡下行，但在2015年7月份成立的5只主力基金净值几乎没有变化，引发市场强烈关注。易方达瑞汇基金10月23日披露的2018年3季报显示，二季度末规模为153亿元的该基金，截止3季度末，基金资产仅剩下不到1.58亿元，表明今年三季度被赎回近99%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们到底怎么了？那么久都不曾联络，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，我们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彼此变得沉默？是你只想着解脱，还是我犯了什么错？一个人唱情歌，越唱越觉得苦涩，让人泪流的歌怎么忽然间那么多？一个人唱情歌，唱的是魂又落魄，怎么两颗心那么轻易就被伤了说？到底怎么了？那么久都不曾联络，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，我们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彼此变得沉默？是你只想着解脱，还是我犯了什么错？一个人唱情歌，越唱越觉得苦涩，让人泪流的歌怎么忽然间那么多？一个人唱情歌，唱的是魂又落。 已经5点钟了，快要下班了，努力再冲刺一下，不要偷懒哦。我是潘玮柏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。